SHE 不想长大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莱，陪你路上唠唠嗑。这个今天唠一唠谁给你发来在吗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不想回复。 OK， 蝴蝶留言说真正的好的兄弟借钱，如果他问我在吗，其实有时候都不需要他开口，我会主动先找他，就会说哎，你拿去先用，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。好想跟你做朋友哦，怎么办？好想跟你做兄弟哦。哎，我也好想我有钱然后可以主动借给别人哦，真的。但你当我有钱的时候，我会想好想我有更多的钱可以主动借给别人哦。 周末的餐厅座位已经被预定，你的话题总选择了银河系，记得个性，你的难解的心情，在冰冷中推问谁最应该被珍惜。我们有许多问题，经历着剧情，飞机离开停机坪，不论言辞在心里，场景在慌里，情节也未曾更新。 时间着急地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。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谁啊？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，却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。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能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。

好，这位欢迎回来，这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路上唠唠嗑，说一说谁给你发来在吗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不想回复。始终如一留言说，如果你不想回复的话，有一些办法，就是最有用的就是你先别回复，然后等到后半夜再回复。哇，这个好机智哦，怎么办？哎，我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。 好像雪雨休息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吞了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别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，想放爱情一个假期，流浪在巴黎，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，呜呜呜，神秘的奇迹，聊不完话题，太神秘开心，别因为你做个笔记，就放爱情一个假期，没设定主题，实现所有旅行意义比较实际，呜呜呜，你粗心大意，悄悄传递，好像学一学习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，找到爱情一个假期，流浪在巴黎，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，呜呜呜，神秘的奇迹，聊不完话题，舍你开心，别因为你错过笔记，就放爱情一个假期，没设定主题，实现所有旅行意义比较实际，呜、哦、你粗心大意，由我来打理，送给你风和日丽，向幸福悄悄传递， 不再是个距离，带着麻木滴滴，我只熟悉 甜蜜， 没想过的甜蜜，它都藏在心底，要做你地铁上的孤寂，不弃不离，就放爱情一个假期，流浪在巴黎，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，哦哦哦，沉迷的知己，聊不完话题，你开心，别因为你做个笔记，就放爱情一个假期，没设定主题，实现所有旅行意义比较实际，呜、哦、你粗心大意，由我来打理，送给你风和日丽，向幸福悄悄传递， 把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这个放孩子们一个假吧，真的目前这个国内市场上 AI 技术啊，就是人工智能特别的火爆，但是呢国内的人才非常缺失，很多大型的技术公司都是从国外去招人啊。所以目前国务院出了一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，当中呢就说了可能我们的中小学都要设置 AI 课程了，包括人工智能的课程小学生都要学哦，还包括编程的课程。

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。 现在是7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风俗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品味1033， 品味1033， 风俗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855630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邂逅一个姑娘，怦然心动；偶遇一个机会，情不惊人。意想不到的惊喜最美，品味1033。下一首歌更动听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风恒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缠绵，好朋友关系搁浅，突然你退得很远，躲出我视线，默契了很多年，两个人的心动却没记住点。想站在起点，却看到了极限。你忘了那天，最后你说亲爱的，明天见。听见看见相见，不见不要说再见。今天明天昨天，今天还要多少天？思念想念怀念，点点靠我近一点。夜深了，谁还在享受失眠？都不要坚持到明天。少天，思念想念怀念。 又近了一点。 听见看见想见不见，不要说再见。今天明天昨天今天还要多少天，思念想念怀念惦念，看我近一点，夜深了谁还在享受失眠，都不要去迟到明天。 王铮亮，靠我近一点。这里是正在陪你一路靠着你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有句话说得很好啊，两个人之间的慢慢靠近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。但是最厌烦的不是说两个人不靠近是陌生人，而是说你曾经非常靠近的人，很熟悉的人，渐渐疏离了，陌生了。希望你遇见的人呢，都能够一路保持互相依靠。李玉刚，刚好遇见你。 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

位鸽子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最近看了部日剧啊，叫《最完美的离婚》，里头呢，亚姨子的奶奶就说，最重要的东西啊，总是最先消失，因为心爱，所以忍不住去消耗。人生呢，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，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，运气都是用来相遇的，陪伴就成了一种奢侈。所以如果遇见呢，就不要轻易说再见，要珍惜彼此。陈明媛、朱赫合唱《飞球》。 看着大海却灼热，当我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，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要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转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要怎么破，爱不过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我只要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当初留下失落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切飞行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让有你我的飞船。 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理想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手握机关，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。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想想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可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。 感觉到好炙热，要不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，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我只在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当初留下失落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切飞行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要有你我的地球。 We are the best of special, run for me。 在路灯下站了很久，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，我拉过你的手，暖在我的胸口，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。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，也哭过笑过，如今不再提起了，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，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，只是没有如果。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，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，直到岁月深处温暖我， 只是没有如果，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。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，往后

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，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，规范服务，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。三河市运输管理站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街上的绿灯静谧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个时段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路上聊聊天唠唠嗑啊。最近有没有发现啊，好多人都在说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中年危机，哇，中年有好多危机啊，都需要度过去，说的好像青年就没有危机似的。这个时段的开场曲，薛之谦深深爱过你。 你记得我吗，年幼的我在月亮底下拉着你说话，我们光着脚丫荡在桥底下，看我们种的小树一天天长大。我说的情话，悠悠的情话，比时间还长，陪着你长大。你说你想去外面世界走走，我没让你听见，在你离开的时候，情话，悠悠的情话，比时间还长，陪着你长大。你说你想去外面世界走走，我没让你听见，在你离开的时候，请记得我曾深深的爱过你，曾深曾深深的爱过你，曾深信不疑。就算有风，就算有雨，就算他们都不同意，请相信我会深深的爱着你，不是说说而已。不能在一起。 薛之谦这个神经病歌手送上的一曲《深深爱上你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欢迎回来。这个可能你会说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改变，从年少的时候到中年的时候，是吧？你说，哎呀，你好像不是那个当年那个简简单单的你了，纯真的你了，你的身上怎么这么老气横秋的？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不管你有多老气横秋，依然保持着那颗做梦的心。 莫艳玲，醒来再做梦。 明天是否关了灯，气氛太冷，心太闷，想要逃出这座城，什么可能都不问，旧的空气都陌生，过期的心别再沉，自由这几次化成，让我就像只风筝，时间是一段旅程，一点点延伸，结局能给我黑是一种残忍，它一点点加深，我害怕一个人，就等醒来，醒来再做梦，曾经那个自己多陌生，眼前一幕一幕越沸腾，再等一分一刻不想等，就等醒来，醒来再做梦，一幕越走越远越安分，再共黑夜白天的过程，爱才完整。哒啦哒啦哒，明天是否关了灯，秋风太冷，心太闷，想要逃出这座城，什么都不问，我记得心也在沉，自由这几次发展，然后就像只风筝，时间是一段旅程，它一点点延伸，结局留给我黑夜是一种残忍，它一点点加深，我害怕一个人，就等醒来，醒来再做梦，曾经那个自己多陌生，眼前一幕一幕越沸腾，才会一分一刻不想等，就等醒来，醒来再做梦，一路越走越远越安分，再过黑夜白天的过程，爱才完整。曾经那个自己多陌生，眼前一幕一幕越沸腾，再一分一刻不想等，就等醒来，醒来再做梦，一路越走越远越安分，再过黑夜白天的过程，爱才完整。 现在是8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数位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数位1033， 数位1033，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。 生活小贴士，温情永相伴。我是雨晨，今天是9月10号，星期日，农历7月20。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，最高温度28度。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，最低温度18度。今明天津小雨转阴，27到20度。首都北京阵雨转晴，28到19度。以上天气来自于三河气象台。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，美好生活。我们知道低碳生活很重要，低碳生活也很简单，从我们家居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可以做到。巧调按键省时间，不伤衣物又省电。我们知道全自动洗衣机拥有一个好品质，主人选择不同的清洗模式，比如标准、大雾、

是什么猫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看看为你心软，已经相爱一场，不要是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要情太难了，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送上了一曲《趁早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各位啊，单身的一定要趁早了，趁早把自己嫁出去或者是娶一个。为什么？阿里巴巴最近发布了一个国内的单身人士地图，就是单身的人都集居在哪里，发现呢就是大部分的单身的都是在校园区和软件区。高校区的学生们单身很正常，是吧？都念书呢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软件区的一些 IT 工作人员都是单身的，好悲惨呢。但你知道更悲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从高校区毕业了之后，直接进了软件区。啊，好吧，零号不搭。 I'm

庾澄庆春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莱，陪你路上唠嗑。说一说，你如果对方问你在吗，你会不想回复是为什么？波斯跟六人说呢，我有一次半夜取钱帮一个员工还了17000块钱，然后到现在几年过去了，他人在哪我都不知道。是这样，布鲁斯根啊，你给他发了条短信，你说钱不用你还了，他就会出现的。许飞，不说再见。 留在抽屉的纸条是音乐故事和谁的画面，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，没看过几场恋爱却像月白娘马郎的腼腆，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不言，入学时想着毕业，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失眠，那时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雷点，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，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，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，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，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，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。嘿耶，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，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，我相信我们都会和好，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忽略，只有彼此的脸能和人海相互看见。就像刻的我爱你还在，多少澎湃如海无尽成了感慨，谁的青春不迷茫，其实我们都一 上了夜空，回

好妹妹乐队送你一朵山茶花，好好听的歌啊！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一说到山茶花呢，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成长的环境啊。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到了城市当中之后，我会觉得城市的生活节奏好快啊，就是人很不松弛，每天都是紧张的在往前奔，在往前跑，反而让我觉得我很怀念我家乡的那种很悠闲的生活状态。比如说像作家莫言就回老家了，回到他的山东高密老家安安静静的写作。著名的导演贾樟柯也从北京回到了他的山西老家汾阳。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，过上自己喜欢的节奏的生活。这首歌陈雨红一如年少模样。 昨日担当，昨日敢想，昨日转眼就跌撞。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。薄情于痴，谈笑于忘，世境冷眼没牵肠。难遇疏淡，难猜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。你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和星光。少时模样，你几句爱人留绵长，多少凉薄世态可动荡，还有孤独要安康，多少遗憾自负尊严想，唯有时间不没牵肠，难遇疏淡，难 满载的身份是求而不得。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，现在你在哪里？哦、oh, baby， 刀锋没有寄出的信，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，无处可投递。